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书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记录首都北京发展历程。北京文艺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特别节目，10月1日到7日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敬请收听。 三集广播剧《你是我的影》第三集。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际互联网创业者论坛的主会场，一会儿呢，我将采访一位特殊的创业者。在上午的会议上，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先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哦，来了，他来了，我们来看一下， 采访一下您。 哦，来， 跟我们说两句话吧。 曹鸿斌先生，比尔盖茨先生都对您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我的事业很伟大，我很感谢，但是他担心啊，我的公司能不能持续发展。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他，能。 听说当年您是卖了自己家的房子才实现了二次创业，您对您的企业发展速度满意吗？ 满意，非常满意。这个满意当然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努力，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尤其是像百度、腾讯、新浪、搜狐这些大型的网络公司，他们支持我们盲人信息无障碍的主张啊，开放了他们的源代码接口，使广大盲人朋友可以像明眼人一样自由地使用手机 QQ、 微信、微博、百度地图、网上银行支付。我们已经有了100万付费用户啊，自由驰骋在互联网的世界上。 好的，谢谢曹总接受我们的采访。 哎，曹总， 曹总， 曹总，曹 总，曹总，老曹说得真好。喝点水。 哎呦，宋老师啊，现在事业蒸蒸日上，咱们应该借助宣传采访，感谢一下社会各界的支持。 网上有个叫电喷狼的盲人，你听说过吗？ 电喷狼？没有。 他是微博大 V， 网络红人，今天联系我了，他要见你。 哦。 他对咱们的产品定价有异议，认为太高了。 还高？那他觉得多少合适？ 他认为应该对所有盲人免费。 他怎么不拿刀直接去抢呢？ 我了解了一下这个人，他呢一向特别捍卫盲人尊严，他成为网络红人就是因为打了一场官司，逼一家不尊重盲人的饭馆 登报道歉了。 哦，这个事儿我好像还真听说过。 嗯， 那他更不应该这么说呀。他知道我也是盲人吗？ 知道。 那就见见吧。 您三位的咖啡，请慢用。 啊，谢谢啊， 谢谢。 啊，我叫宋太行，这位呢是我们曹总曹红兵，您是电盆郎先生吧？ 叫郎。 郎先生，我是曹红兵。 在都市丛林中野蛮生长的图腾。 这都别扭啊！ 别扭也是狼。 哎，行，好，好，好啊。狼，那个，不知道您约我们见面有什么指教？ 哎呀，指教不敢当。你们的软件我试用了，还不错。 谢谢您，这是我们啊第一款专门为盲人开发的， 请称呼视障人士。谢谢。 我没有， 我们视障人士要自强自尊，不能接受盲人瞎子这样带有贬义的称呼。 我其实不太在乎。 我在乎，2300万视障人士在乎。 1300万，郎，最新的数据啊是1300万视障人士。 啊，数字重要吗？有那么重要吗？啊，难道不需要包括台港澳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吗？ 好好好好好，2300万，2300万，郎，郎，您接着说啊。 你们的软件对视障人士有用，为什么不免费提供呢？你们拿视障人士挣钱，良心何在？你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哎，怎么能说我们拿视障人士挣钱？ 废话，你眼睛好好的。会买你们的软件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那我也得吃饭呢，我这是自力更生，只不过我靠的是做企业，您靠的是当网红。 你在侮辱我。 哎，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哎， 他是什么意思我比你清楚。眼睛不好我心里可亮堂着呢。你们这个软件必须接受广大视障人士的检验。既然你们不肯用免费使用的办法接受检验，就只剩一个办法了。 您请讲讲。 我来给你们做无障碍测试。我是网络红人，微博大 V。 嗯， 我的检验有权威性。 好啊，那太好了，我们终身给您提供免费软件啊。 啊，这就完了？ 完了？ 你们打发叫花子呢？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能侮辱我的尊严，不能侮辱我的工作，你们必须体现我的价值。我的价值那是有价值的。 你要多少钱？ 哎呀，跟你们说话可真费劲。一口价20万。哎，我给你们做无障碍测试，保证给好评，给点赞啊，还保证不少于20万次的转发量。当然了，如果加钱再多也可以。 我看呢，叫盲人不是对我们盲人的侮辱，你才是对我们盲人的侮辱。 哎， 请您走吧，我一分钱都不会给。 哎，我是为了钱嘛，我是为了2300万盲人的视障人士。 滚！ 看来跟你们好好沟通是不行了。也好，先礼后兵，我问心无愧 啊。是这样的啊， 不用解释，他眼睛盲了，心也瞎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眼睛盲了，心也瞎了。 曹红兵，你们别后悔。 请您按计价器显示金额后背，拿好方寸。 真是个狼，太贪了，20万，他以为这样就捍卫了盲人的尊严吗？我看他是自卑。我不喜欢这个人，夸夸其谈，夸大其词，2300万。太行， 海航，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干什么呢？ 用手机上网呢。那头狼开始在网络上攻击我们了。 攻击什么？ 说我们的语音识别软件错误百出，根本通不过无障碍测试。 他怎么能这样？刚才他还说软件好用啊。 他还说呢，他自己掏钱购买了咱们的软件，连续进行无障碍测试，结果是怎么样的？一个字，呸！还说曹洪兵，你这样做软件良心过得去吗？ 是，哎。 曹洪兵，你的软件就是一堆垃圾，是骗钱的，不光盲人用不了，明眼人也用不了。 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一条已经转发了几十万次了，对咱们的声誉影响很大。 不能让他这么破坏我们的声誉，他这是诽谤诬陷，不能报警抓他吗？ 报警没有用。老曹，咱们还不如答应他， 不就是20万吗？还能当广告用？绝不！盲人的世界不是一片漆黑，是清清白白，不能被铜臭污染。 可是我担心啊，这个人会毁掉咱们的事业。现在的网络很可怕， 我偏不信这个邪。他在哪儿胡说八道？啊，微博上，你替我去驳斥他。 没用，越炒作越黑。算了， 不能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不信光天化日之下他敢颠倒黑白。你给我问他，用我的微博账号好了没有？ 嗯， 你给我这么问他。 嗯， 电喷狼，你敢公开跟我面对面做无障碍测试吗？发 障碍测试吗？发出去了。 他怎么说？ 他回答了，他回答了，他约你明天早上9点在朝阳大悦城西门见。 那是手机店。不过老曹，我不建议你去见他，他要的就是炒作。我敢说啊，明天大悦城门口一定全是记者。 那正好，我必须去，咱们都去，当面锣对面鼓，跟他说清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老曹，记者们看到你了，他们过来了，你要准备好说什么啊？放心。 曹洪兵先生，请问您今天是来跟那个电喷狼对战的吗？ 曹洪兵先生，您对今天的对战有没有把握呀？ 是啊， 曹洪兵，你还真敢来呀、啊？来吧，到我面前来，咱们好好较量一番。来吧，曹洪兵，别躲在记者们后面了，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 我没那毛病。我就是看你得耍够了我财迷狼。我来了。 那你往前站几步，站到台阶正中来。哎，哪位朋友帮他一下。 哎，我来。曹先生您站这儿。 站好没有啊？站在我面前的真的是曹洪兵吗？ 如假包换。我说狼，你搞什么名堂？我就是曹洪兵，我带软件来了，你要怎么着吧？ 好，嘿， 老曹， 曹洪兵， 老曹， 曹洪兵， 老曹， 曹洪兵，曹洪兵， 老曹， 曹洪兵。 老曹，警察把电喷狼带来了。 你们俩接受调解吧？ 你接受，接受。你警察同志，我是一时冲动，现在已经挺后悔的了，我愿意向曹经理道歉赔偿。 曹洪明，你呢？你看，表皮伤，青疮包扎，没有8厘米以上的缝针，构不成伤害罪，建议你们调解吧。 调解可以，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都说了一时冲动嘛，要不你也打我一棍子。 你没有说真话，我也眼盲，但是我心里亮。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诋毁我公司？为什么打我？ 我都说没有这回事儿了。 我曹红兵是在为盲人做好事，我虽然也赚钱，但真正受益的还是盲人。 好啊， 既然你不敢说真话，那我就告诉你，我绝不和解，我要到法庭上告你。太好， 嗯， 这几天我把电喷狼的微博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总算猜到他恶意诋毁咱们公司并且打破我脑袋的原因了 啊！ 我发现他几次在微博上挑起事端，背后都有瓦力公司的影子。 真的？瓦力公司？ 嗯， 还真有可能。听说瓦力开发的盲人毒品软件销路不好，咱们挡了他们的财路。不过老曹，如果他真有瓦力当后台，咱还是别起诉了。 起诉是表明咱们的态度，我不怕，我要斗争到底。 这上斗什么争啊，不跟那个疯子打官司了行不行？只要咱们不招惹瓦力公司，咱们就可以继续发展。 你想的太简单了 啊！ 真的老曹，搞技术你在行，做生意你不行。瓦力公司为什么要跟咱们过不去？ 嗯， 因为咱们的产品比他们好，他们一定有所图。 不管他们图什么，咱斗不过人家，那是个庞然大物啊，老曹。 是， 对呀，咱们现在事业发展到今天不容易，还是不要跟他们斗了。要不咱们找找残联的领导出来调解一下。哎， 这可以，残联对咱们一直很支持，最近呢又给咱们免了房租。 不行不行，正因为残联一直很支持咱们，咱们才不能事事都去麻烦人家，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嘛。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讲得通的道，他们大公司也不能平白无故欺负人。 人家不是欺负啊，这是人家大公司的战略布局，人家要占领市场，把我们手里的市场份额给夺走。 那我就更要坚持。 喂，啊啊啊，什么？哦，好好好，谢谢啊，好，再见。老曹，还真让你给猜准了。半个小时前电喷狼被释放，被瓦力公司派车接走了。 走，跟我去瓦力公司。 对不起，梁文先生，你们不能站在这里，你们挡住我们的通道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要叫保安了。 我再说一遍，我叫曹红兵，我要见你们瓦力总裁，谢谢。 请你们通知一下行不行啊？ 您没有预约，总裁不可能见您。 怎么就 不能见？那我现在就约呀。啊， 对呀，啊， 我就在这里等。 您不能挡住我们的门呀。 那是赶紧通知啊，说半天了这都。 哎，保安保安，这这。 保安。哎哎哎，干嘛干嘛？你别， 请你不要动。 你别过来啊， 请你不要碰我。 我告诉你们啊，他眼睛不好，他眼睛不好，你们动了他啊，我报警。 温总，温总，前台有个人闹着非要见你，还说要起诉咱们。 我马上要开会，交给法务部处理一下吧。 有点麻烦，对方是个盲人。 盲人？叫什么？ 姓曹，叫 曹红兵。 哎，对对， 曹红兵，我正想见他呢，快请他进来，去会议室。 哎， 李秘书，把曹红兵公司的调研资料找出来，另外叫无障碍事业部的常总和相关人员啊，还有财务总监、投资总监、研发总监到会议室，马上。 是曹红兵先生、宋太行先生吗？ 是。 我们温总说可以见你们。 哦， 我带你们去会议室。 嗯，好， 行， 走走走，老曹，来，嗯，老曹，走，来，抬进来， 我自己走。 哎呀，曹红兵先生您好啊。不，这位是宋太行，宋老师吧？我是瓦力公司亚太大区总裁，我姓温。 哦，温总裁您认识我们？ 哎呀，百闻不如一见呐。 是他 是的，你们瓦里公司软件做不过我们，情报倒是掌握得很全面。也对，否则也不会买水军在网上到处黑我们，还买通了那条狼来打我。我告诉你们，你们瓦里休想打倒我，休想。 哎，老曹， 哎呀，曹先生，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哎，我们无障碍事业部因为业绩的压力，哎，他们的竞争手段我并不赞成啊。哎，在此我向你道歉，请稍安勿躁啊。李秘书， 哎， 给曹先生和宋老师倒杯茶。 用不着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这次来啊，就是告诉你们，我们还是要起诉你们，我们不会屈服。 这一定是曹洪斌先生的意思，宋老师性格温和，应该不会做这么冲动的事吧。 哎， 当着我的面您就挑拨离间是吗？ 不不不不，不敢不敢不敢。哎，宋先生，我只是想说我很了解你们。李秘书， 哎， 打开投影仪。 好， 宋太行先生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屏幕。 嗯，哎，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老曹，还有你跟我的个人资料，你们到底想干嘛？ 宋老师，我们正在研究你们公司的全面情况。你们公司不大，但是你们的研发能力和市场份额都遥遥领先。 你们再研究也做不过我们。我们盲人软件占领了80%的市场份额，政府采购的合约机里预装的也是我们的软件。因为你们不是盲人，你们明眼人坐在电脑前再怎么去想象，也不会比我更清楚盲人的需求。 这倒是，说的有道理。 是啊， 密码是不是？ 曹先生，您说的很对。您投身盲人的无障碍事业近10年，而我们瓦里公司的信息无障碍事业才刚刚起步。但是我们瓦里公司有着雄厚的资金背景、技术开发能力和互联网业界资源，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加入到我们瓦里公司的大家庭，借我们瓦里公司的这个平台实现您曹先生的个人梦想。大家说怎么样啊？ 说得好，说得好。 温总，温总，你把话说明白一点，这是什么意思？要收购我们吗？ 曹先生，每一个创业公司谁不希望能在风口上卖个好价钱呢？你们的软件是盲人无障碍行业的独一份，所以我相信我们瓦里公司给你们开出的这个价格一定能让二位满意。 温总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我卖身是吗？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啊，曹先生，据我所知，你们公司虽然市场份额大，但是利润微薄，苦苦支撑啊，财力人力和行业资源都有限，不如加入我们，哎，让你们两个合伙人实现财务自由，这是双赢的好事啊。 温总，10年前我能卖了按摩店，卖了唯一的房子，赌上全部身家去开发盲人手机软件，你们在座的谁能笑我见？ 这个当年有魄力是的， 是是的，确实。 对于你们来说，这也许仅仅是个工作，是个赚钱的手段，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全部的事业和理想，是我的生命。我要对100万盲人付费用户负责。我还有很多创业计划，我们要研发可以自动导航的盲人专用电子导盲犬，研发可以识别货币面值和假币的专用眼镜，未来还会有可穿戴全息系统。我的梦想是改变盲人的世界，让全中国的盲人在这个信息时代能像你们明眼人一样去生活。我要当1300万盲人的眼睛，我会为我的梦想战斗到底。 至于你们说的收购双赢，不是我的理想。文总，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别曹先生， 这么好的事， 曹先生 就是 啊。老曹，电梯来了，我们走。来， 太好。刚才那个总裁说要收购的时候，我看你一直没言语。你说这一回，我是不是又任性？ 老曹，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时候，我真觉得，你虽然看不见，可是你比我这个明眼人看得更明白、更长远。你不仅是盲人的眼，其实也是我的眼。 温总，啊，曹先生，请留步。 温总，你们怎么先下来了啊？ 没什么好谈的。 老曹先生， 老曹， 曹先生，对不起啊，你刚才的一席话，打动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我决定收回刚才收购贵公司的说法，真诚的希望能和你们合作。 那怎么个合作法啊？ 是这样啊，我们加入你们，我们瓦力公司呢将为你们提供研发资金，我们的销售渠道、技术支持和你们共享，并且拿出足够匹配的投资额度。以你们为主，我承诺绝不干涉你们的经营与发展，怎么样？ 什么？我没听错吗？老曹，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合作方式吗？ 哎呀，曹总啊，在盲人无障碍软件的研发事业上，你是盲人的眼睛，你也是我们所有研发人员的眼睛。你能看到盲人信息无障碍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合作，用科技改变全球4000万盲人的世界，好吗？ 老曹，温总在你面前伸出了手，要我帮你们握在一起吗？ 不用，我自己来。 曹先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你是我的眼》第三集，导演邵军、易军，作曲龙伟华，录音房大文，制作初夕，外景音响采录周天纵。剧中人物曹洪斌由傅大龙演播，宋太行由赵琳演播，胡天赐由滕奎星演播，曹太太由饶敏丽演播，电喷狼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孙欣、郝明亮，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制作人邵军、牛丽，责任编辑徐然，由北京人民广。